咁啊，講下咧呢一個嘅嗱，話説咧呢個周星馳嗰個新片咧，就係喺香港啊、大陸啊上映啊，咁啊 系， 票房咧就嚴重失利喎，喺香港就輸咗俾呢一個《廉政風雲》喎，係咪啊？ 系。 咁咧就我見到咧網路嗰個反應咧都好兩極嘅喎，你知唔知啊？ 都好多人炸嘅喎。 嗱，即係做一般做演藝界嗰啲嘅成員咧。我見佢哋咧就非常之讚賞呢一部電影嘅喎，但係我睇到咧有啲一般嘅市民啦、lay 民啊咁樣咧，就狂踩呢部電影，因為佢好撚悶啊咁樣嘅喎，即係我見到嗰個反應真係好兩極， 好兩極， 好兩極嘅，非 系 常 好 之 兩 兩 極， 極嘅， 冇中間嘅真 冇 系。 中間嘅，係啊，即係話一係咧就話佢好撚悶，一係咧就話佢做得好好，咁其實成個故事就係講一個勵志片嚟嘅，呢個係咪？即係一個人由茄哩啡點樣做到即係大紅大紫咁樣啦咁啊，但係呢，其實我係想講呢，你周星馳嗰啲電影呢，你唔能夠再去即係嗱，你經歷過咁多嗰啲咩美人魚啊、咩西遊記、咩伏魔篇啊、咩咁樣呢，之後呢，你就唔能夠再掛住周星馳作品呢5個字呢，而你自己本人唔去演出呢，就可以收到10億、8億就唔得噶啦。我諗即係呢個已經係。即係你玩咗兩鋪，你玩夠你觀眾玩咗兩鋪啦，可以話係，其實係唔好睇啦，嗰兩鋪好明顯係咪？你當普通一套電影去睇，如果唔係話俾你聽係周星馳拍遮住個面遮住個名啊， 冇 咁 人 你一 会 個 睇 好 咁 撚 滞 普通嘅電影啦，係咪？好啦，咁你今鋪係嘛？就即係專登揾阿優麗圖走去拍呢套嘢，我唔敢講係7日先嘅，因為佢拍咗唔止7日嘅。但係你好明顯就係一個好粗製濫造嘅一個電影啦。你呢個新喜劇之王就係為咗攝嗰個賀歲檔期，因為你原本想籌備嘅嗰一套電影就即係上唔切啊嘛。佢原本係拍另一套噶嘛，但係另一套呢就係即係上唔切。咁但係呢，佢16年嘅時候呢，佢賣向公司嘅時候呢，就講明話4年要賺10億噶嘛，咁你依家差唔多時間嘅咯喎，你有咩 呢 咁 个 嘅？ 系咪同嗰个咧3年之内打到成果日报差唔多？ 咁唔係，因為佢嗰陣時啱啱上完《美人魚》，佢收咗10幾億噶嘛喺大陸，咁佢就後尾就將嗰個公司咧就賣咗俾人咧，就話咗4年要賺手嘅，依家其實係跑數嘅，佢都要。咁所以如果唔係佢使乜專登整套咁樣嘅新喜劇之王？因為呢套好明顯係為咗跑數而去即係填充嗰個嘅所謂賀歲檔期噶啦，係咪？咁啊，但係咧，佢本人咧始終都係冇去參與演出咧。但係佢自己就話《功夫二》嗰度咧，佢就會粉墨登場啦，係咪但係好老實講，《功夫》都已經同你嗱，其實咧，佢自從《功夫足球》呢度下拍片之後咧，佢嗰啲電影就已經同佢以前嗰個周星 我 馳係 嗰 另 度 外一 唔 個 系 人嚟㗎 功 啦。 夫，嗰度少林， 嗱，係《少林足球》係咪？《 少 功 林 夫 足 足 球。 球》即係你周星馳咧以前咧拍嗰啲片咧，就基本上係純港產片嚟㗎嘛，一路都係㗎嘛，係咪？但係03年嗰套咁樣嘅《少林足球》就已經行拍片啦，又揾阿趙薇做嗰個女主角噶嘛，係咪啊？跟住所有嘅都係合拍片啦，你功夫又係啦，係咪？你呢個長江七號啊咩嗰啲，全部都係合拍片嚟噶啦，係咪？你根本 全 上 部都系喺 係 大 咪 陆 已經係 度 大陸拍啦，已 拍 經 嘅 係 啦，系啦。 咪？你都唔理香港個市場啦。好啦，咁啊，你掛住周星馳嗰個名，就即係有幾部好收得啦，有《美人魚》啊。啊！有呢個西遊啊，跟住有呢一個長江七號啊，咁樣啦咁啊好威水啦！足知道今次咪已經嗱，你俾人話你玩過人幾次，你總之你咪今次咪啲人覺得你悶咯，覺得你即係好壞參半嘅一個係好兩極化嘅但你連嗰、那個你連阿劉青雲都打唔低啦，今次已經係咪啊？ 系啦。 即係你即係好老實講，你呢套好明顯係為咗跑數而去做噶嘛？你個美人魚二就即係趕唔切啊嘛，係咪？趕唔切喺呢個檔期上啊嘛，你咪揾套新喜劇之王咯咁我 都 唔 只系 夠 拍 膽， 咗2个月啫喎，呢套。 係話其實7日先啦，咪即係我哋以前 系 講嘅 啦。 7日先7日拍完，你呢套咪差唔多，不過你2個月啫嘛你2個月係因為你有咁樣嘅資源啫， 仲要一日拍完即刻上映 拍完好快上映嘅，因 系 为 好 快 当然佢 拍完 知 即 道，因 刻 为 上 佢赶唔 映 切啊嘛，如果使乜搵到阿优丽图去搞啫，咁样嘅时候就即系首先你呢套就已经冇乜诚意嘅作品嚟噶啦，你个套路都系同以前嗰啲一 一模一樣，但係依家已經係中國個電影市場開放咗好多噶啦嘛，已經係唔係再係啱啱先，即係2000年頭嘅時候，你仲有嗰個所謂嘅即係話語權，你已經冇咗，你仲拍呢啲咁嘅嘢，你炒冷飯啦，變咗係嘛？即係同埋你自己又唔演係嘛？佢依家就中意做導演嘛，佢就唔中意自己演啊嘛嚇。你咁樣嘅時候咧，就即係。啲人以前睇你，你点解啲人觉得你好睇呢？首先你就自己有份参演嘅，系咪？第二香港人觉得你好，我唔够胆讲，我台湾人都觉得你好睇嘅，系咪？嗱，如果系你系非粤语嘅，你唔系粗口粤语嘅观众呢，咁你就唔会听佢嗰个原本个对白噶，咁你就唔会受到佢原本个对白呢而去吸引到你嘅，咁啊应该系受于佢嗰个演出。有陣時咧，見到佢就想笑啦，係咪先？嗱，佢好有觀眾緣嘅，呢個係佢以前啦嚇。咁但係我哋香港嘅觀眾嚟講，或者係廣東啊，或者係啲華僑嘅觀眾，喂，睇你係睇你嗰個原裝個對白噶嘛？喂，你係平時搞嗰啲笑位，好多係通過嗰個對白嚟到去即係演繹出嚟噶 好 嘛？ 多 咁 嗰 樣 啲 啊， 粵語嘅食字 嗰 嗰 啲 啲 食 噶 字 嘛， 啊，嗰啲 get 啊，咩唔講得 系 啊？ 啦， 呢、這個鐘麗題又話自己啊咩啊？ 唔好 唔 提。 好提啊咁樣嗱，你呢啲係咪純粹係嗰個食字啊？都當然你轉翻做國語，佢都可以食字咁，但係你冇咗嗰個風味嘅嗱。我哋睇我哋香港人嘅觀眾，我哋唔好理人哋啦，係咪？我哋唔識評啦，人哋嗰啲口味係點？我哋自己睇嘅時候，你首先你周星馳一定要參演先啦，同埋你又要講啲對白啦。第二個講係冇嗰種風韻嘅喎，嚇，因為你嗰種類似廣州嘅腔調。系事實上係好過癮啊嘛嚇，由你去演繹嗰啲對白，你冇咗你喎，你已經係自從功夫之後，你都冇出演過啦，好即係幾套電影都，你今次又冇你喎，咁你點睇啫？仲要今次係炒冷飯嘅喎，同埋你今次係拍得好快嘅喎，係咪啊？咁啊，Bob Lam 就話咧，又唔關事，因為呢個題材唔使點樣特效冇爆炸之類要處理，所以佢我當然係啦，佢再要爆炸都唔夠時間啦。佢就美人魚嗰度好多特效啊嘛，所以趕唔切啊嘛，啊美人魚好多特效啊嘛，所以你咪要搞翻呢啲咁嘅劇情片咯，所謂嘅嚇。但係呢啲劇情片你又揾晒嗰啲咁嘅大陸人去做啊嘛，咁你香港人有咩共鳴啫？你睇套電影 冇 係。 香港人拍咁就 佢係揾咗好多嗰啲咩又農夫啊，又呢、這個嗰、那個啊，揾張柏 啲 芝 配 啊， 音 即係 咁 配音喎、啊。喂，咁我不如睇翻98年嗰套喜劇之王啦，系咪啊？你揾个配音喎，好难有嗰、那个，你作为一个观众好难有嗰个共鸣。佢唔系卡通片啊，大佬，唔系玩玉文，真系配嗰只鲨鱼啊，大佬。你有冇睇嗰个《Finding 就算 Nemo》 個 啊？ 好多香港人，佢睇翻《喜劇之王》，都係睇周星馳本人啫嘛。 系你最紧要系你嗰个灵魂人物就系周星驰，唔系周星驰作品啊，吓。啲人肯俾三次買飛咧，就事不過三，足之第四次咪賴嘢咯，真係事不過三噶。你長江七號有冇？長江七號就 除 有 咗 你 都有， 啦，但係 最 你嗰個 重要嘅 《西遊記》咩？咩伏魔篇啊，定降魔篇啊？ 降魔篇，跟住咩伏妖篇？ 跟住又嗰個咩美人魚啊？美人魚冇佢噶嘛？美人魚有冇佢 系咩人鱼都系佢，唔系冇佢啦， 啊？冇 三 佢 套都 啦， 冇 係 佢 咪？佢冇演噶嘛？佢做導演噶嘛？呢個係嚇咁嘅時候。即係事不過三咯，真係 系 嚇！ 啱啱好三。 冇啱啱好生，事不過三啊！即係你揾人笨，你有乜可能係你唔參演嘅啫？你周星馳作品冇周星馳喎，咁你作為一個觀眾，你會唔會再入場啊？咁解啫 即系如果佢真 嘛， 系做主角，肯定佢抛离晒嘅。 咁你如果有份做主角嘅，啲人都會肯科水入去嘅。屌你乜當係集體回憶又好，懷念又好，咩都好，係嘛？因为你本身你嗱，比如话好似你咁啊，唐伯虎点秋香上演嗰阵时，你未出世，咁你今日当俾钱佢使又好，点都你都会入场噶嘛？你明唔明啊？因为有啲咁捻经典嘅电影喺前边嘅时候，你嗰个时间你都未曾，比如话呢个《逃学威龙》上嘅时候，你都未出世，系咪先？咁你依家你有嗰个经济能力啦。咁你嗰班僆仔都會入場睇你咁啊！如果你有份演嘅話，哪怕你嗰部電影拍得幾爛都好，你要有份演先得噶嘛！你冇份演呢，你冇咗嗰個靈魂啊！你揾嗰啲唔知咩卡拉 show 走去做呢，就變咗你揾啲香港嗰啲演員啊、明星啊，即係配音呢， 其實咧都冇咗嗰個特色嘅，嗰、那個特色其實係你本人啫嘛，嚇、啊。其實嗰個係，其實周星馳電影個最大特色就係佢本人啊。 係、就是、啊，就係、是、周星馳。 就係、是、周星馳你本人啊，你唔好笑都得噶，你最緊啲觀眾見到你就得噶啦，俾幾廿蚊入去係咪？嚇，亦、啊、都唔需要乒乒乓乓噶，我都理解嘅，你唔係追求嗰個觀能刺激噶嘛，其實睇周星馳啲電影，你都係睇劇情片冇所謂，我覺得最緊有你啫，但係 聽佢嗰啲對白都夠啦。 聽佢嗰對白，喂。我今日聽你講嘢都值得俾啦，幾廿蚊，屌真係值得你攞票房冠軍啦，係咪啊？你隔幾年先上一套係嘛？係佢以前咧就係、是、叫就谷德超有份啦，李易慈有份啦，王晶有份啦，老蕭都有份添，就做咗佢出嚟噶嘛。以前都唔係佢大部分嘅片，嗰啲笑片都唔係佢導演嘅，啱呢個啱。但係哪怕你再拍嗰啲唔好笑，我講緊係。我當你周星馳自導自演啊，唔好笑都好啦，啲人都會肯入場嘅，有你就得噶啦，嚇、啊！你信好唔信好啦，你再係冇你咧，啲觀眾離棄你噶啦，嚇、啊！ 即係時代已經好似佢話咧過氣嘅，如果再冇佢， 佢自己打趣話自己過氣，實情你真係過氣 嘅，係你真係過氣嘅。 如 果你再出現， 你如果你肯出翻現，出翻嚟嘅話咧，咁嘅時候咧。你都仲有一班嗰啲友仔仔去當係懷念又好咩都好，一定會入場噶。 係， 你唔如果唔出現咧，你首先你都拍都唔即係唔可以拍多啲所謂再係好似以前嗰啲咁經典嘅作品啦，係咪？因為嗰個係時勢做英雄啊，事實係係咪嚇？你點可以再創高峰咧？係咪嚇？冇話英雄做時勢，一定係時勢做英雄嘅嚇。咁啊～又話可唔可以講下賭喎、啊？咁我哋係唔好個個禮拜講啦賭呢個話題，我哋揾機會再講講多變拉布嘅會嚇。咁啊有益友就話咧，自從《千王之王二千》之後咧，周星馳啲電影咧冇咗嗰種搞笑嘅味道，因為你《千王之王二千》嗰套佢都係阿王晶有講過啦，就俾唔知200万佢定咩啫，拍三日噶嘛嚇。 係。佢都唔想拍添， 佢唔想拍噶嘛，即係當找數買個人情俾佢，當然係啦，嗰套係。因為那套之後就少林足球了嘛，少林足球其實他已經的定位都已經不再是你香港人了嘛，那個觀眾是不再是看你香港人頭了，已經打入大陸的市場了、啊、即是當他不再看你香港人頭的時候，他還用什麼設計那麼多粵語的對白，他很多現在那些比如說功夫無緣無故一說叫人站起身，即是當人家很矮的一站起身很高，那些大陸的觀眾哈哈好笑，我心想有什麼好笑，你嗰套功夫都唔係笑片嚟噶啦，其實已經某程度上，你有冇睇過嗰幕啊？哇！嗰啲大陸佬笑到見牙唔見眼，即係佢話有個人啊，叫佢企起身啊，佢唔知嗰係高佬嚟，一企起身好撚高啊，咁啊好笑咯！你睇下個 trailer 都有噶呢一幕，咁有咩好笑啫？對於我嚟講根本就冇笑位，係嘛？嗰套嘢話咩元秋咁，元秋好似個即係師奶咁啫，你睇大陸珠江台、南方台七啊，而家房客都有啦，咁有咩好笑啫？是不是其实是没有笑位的，我觉得是。你 其 实 很闷的功夫。 当然很闷，它不是笑片来的，它是劇情片但不是笑片，是少林足球、少林功夫，好嘢，好好嘢。那你说啊都勉强是一个笑位的，如果你说这个是。 跟住有用粤语的笑位 啊。那这个是啊，起码就是粤语的笑位，就是说你笑你那首歌不啱音咯，都是的。那但你说其他那些还有什么笑位，就是说踢到足球飞上天啊，这样这些有什么好笑呢，或者即是。即係已經係喂唔該你啦，係嘛？你係笑位係真係靠嗰個對白，靠嗰、那個即係角色之間唔同嘅張力嗰種嘅衝擊嚟到去構成噶嘛？啱唔啱啊？啊！即係已經唔係笑片啊，已經係啊！你比如話《回魂夜》嗰個咪笑片咯，係咪啊？《回魂夜》 嗰個真係經典 啊！你都係其實你都咩啫嘛？係嘛？揾啊成盤係血當佢無事咁嗰啲咪好笑咯，係咪啊？比如話咩打開嗰個雪櫃，見到係咯，阿珍喺度食緊雞髀，咁啊羅紅，咁啊羅紅又做得好咧，嗰、那個看更個角色係咪啊？咁呢啲咪笑片咯，係嘛？你嗰陣時當年即係上畫嘅時候，票房都好低㗎，《回魂夜》唔高㗎，嚇、啊，係咪先？即係呢啲都唔，即係呢啲都唔咩，但係都經典過你依家嗰啲啊嘛，啱唔啱啊？嚇，比如話你算死草咁樣係嘛？嚇， 都已經算係俾人。批評得最多， 即係批得最多都好過你。嗰陣時應該郭文輝做噶嘛，係嘛？算死咗係咪郭文輝？ 係郭文輝， 即係話打開啰柚又咩喺？ 有個細事 嚇 个门有个西字， 吓咩啊？系有个西 咩 字啊 个有 嘛， 西 屌 字 你啦咪啫，啊，即系仲有阿林保怡啊、陈豪啊咁样噶嘛，好似呢套嘢系啊，咁呢套都觉得当年都猛俾人批评话唔好笑咯，咁点解你依家唔可以俾人批评你唔好笑咧？事实系唔好笑啊嘛，你依家都唔系拍紧笑片啦，依家其实系你即系佢想转型啊嘛，想转高档啊嘛，但系。你真系你呢个同游情就系装同游噶嘛？你系拍笑片嘅，点解你要咁抗拒笑片啫？系咪先？ 系， 啊，即系我又唔真系唔明 即 啦。 系佢个人，佢同其实佢咪同阿边个一样咯，两个韩国，即系好尊贵，佢 红 不 姐就觉得 屑 自己 啊， 咩啊？ 佢不屑嗰啲搞笑片啊，而家系， 佢系不屑噶，喂，但系你无厘头嘅始祖嚟噶嘛？无厘头鸠啊嘛？你系即系无厘头鸠咪即系狗鸠咯？系咪先？你譬如话嗰啲咩超级戇鸠鸠咁样劈出嚟。喂，啲人觉得好好笑，睇到吓吓吓吓吓咁样。喂，嗰啲都仲好笑过你依家嗰啲啦，系咪啊？你依家你嗰啲算系咩啫？你比如话少林足球嗰啲，喂，阿边个喺度猜面粉，喺度揈嚟揈去，嗰阵时就已经开始加咗好多特技嘅，你知唔知啊？ 系成套都好多特技 我 啊！成 睇 足 你 球， 睇你周星驰，唔系睇你特技，咪睇特技，不如睇西 唔系 片。 睇特技喎，我睇百变星君嗰个 哈哈，咪系咯。唔系嗰啲百变星君嗰啲唔系特技，都道具嚟嘅，其实系 唔系咁都有啲特技嘅， 都 即 系 系嗰 特 啲咩 技， 眼嗰啲。 系咁。但系即系喂，如果我要睇嗰种官能刺激，哇，乒乒乓乓啊嗰啲咁样，咁我睇西片啦，系咪啊？哇，要大轰炸点样？喂，我想乜睇你啫？系咪 我 先？ 睇007好过啦。 咁咪咯？喂，我睇你就系要睇你嗰啲咁样嘅，即系演 够。 出啊，够鸠啊，个对白够好笑啊嘛，系咪啊？你比如话食神咁样系嘛，整个叉烧饭啊，黯然销魂饭咁样系嘛，哇！咁你都系喂，你啲系要用个粤语去讲出嚟，要你演出先得噶嘛。第二个讲黯然销魂饭啊，啲人掟丢你啦，咩割凳啦，依电影院度 就要靠你先做到嗰个嘅戏剧嘅效果出嚟啊嘛。你成日唔做啊，即系唔得嘅，你成日 唔 唔 得 做 嘅， 啊。 佢唐伯虎点秋香最经典嗰镬吟诗嗰镬都系要靠佢噶 我 嘛， 都系靠你啊嘛，系嘛？ 俾 不 其 过 他人做一定嘅，冇嗰个效果。 你嗰个叫做咩啊？即系嗰个其实唔系叫吟诗啊，嗰个叫做系嗰有个名堂啊，一时之间唔记得咗添。 对联。 嗰对联后尾有个对联啦，前边有个叫做前边个唔系念诗嘅，前边嗰个系嗰个粤语有个咩噶？我唔记得有个名堂啊，嗰个系。anyway，大家知道讲嗰幕啦，系咪？ 系嗰幕啦。 有啲又话佢行紧许冠文旧路，咁许冠文到最后唔系拍摄，系数白榄啊，系冇错啦。嗰个阿 系数 Jerry 白。 亮好嘢啦，数白榄。喂，你讲许冠文，阿 Michael 去，喂，佢就算去到最后啊，嗱，佢一路拍嗰啲咩，佢都有炒冷饭啊，咩新半斤八两啊，咩咁样噶嘛，阿 Michael 去系咪啊？但系佢去到93年都仲同阿萧芳芳有一套，嗰套咪叫做 抢钱夫 抢 妻 钱夫妻啊？定系啦，喂，嗰套都好发人心醒噶嘛，系咪啊？即系当然佢到后期再后期嗰啲就系应该系一系客串啊，一咩最嗱，许冠文咧到最经典咧，90年代咧就系抢钱夫妻噶啦，系咪？佢都一年一片嘅，其实佢都一年拍一套嘅，咁啊 最经典系嗰套啦，系咪？跟住有神算啦，系咪？呢个 Michael 去就，但系佢始终系嗱 Michael 去就冷面笑匠啦，系咪？其实去到抢钱夫妻嗰度都已经唔系好笑，佢都想转型啊，其实系但系我觉得周星驰系转型嘅，直头失败咯。如果你要转型，即系你等于张学友唱歌啫嘛，你唱 Canton Pop 就 Canton Pop 噶啦，你唔可以改做 Jazz 噶。佢而家将佢有一期将啲编曲全部改晒做 Jazz 噶，唔 跟 得， 住冇人听， 咁唔得啦！你唔系，即系你系 Canton Pop 就已经系一个品牌啊嘛，你明唔明啊？广东流行音乐就已经系一个响当当嘅品牌啦，你又要变咗爵士乐喎，咁你即系你始终你系靠嗰一科嘢出身，你系唱呢、月半弯系咪起家噶嘛？你唱呢、陈秀慧嗰个原曲叫咩？屌你嘅啦，咪又。情已逝， 情 嗱， 已 你第 逝。 一首嘅流行曲就系情已逝啦。你就系唱嗰啲咁样嘅 Canton Pop 起家噶嘛歌，咁你无啦啦又转做 Jazz，冇人听啊！ 你見佢新歌冇人聽啊！你大家都聽翻嗰啲舊嘢嘅啫嘛，係嘛？你就係聽遙遠的他 嗰啲啫嘛，聽翻。 咁啊，就係聽遙遠的他，就係聽月半彎輕撫你的臉，喂，嗰啲85年嘅啦歌，你就係嗰啲先經典啊嘛，你就係唱嗰啲啊嘛，即係你睇周星馳，你就係要無厘頭鳩啊嘛，嚇、啊，你就要賭性咁，你就啲人就係因為咪靠嗰對白去演繹出嚟啊呢啲。屌你後屘嗰啲改到話功夫嗰啲，啲人都話好笑，我絕頭覺得好笑。 重睇都冇睇过， 你冇睇过系嘛？ 重睇嘅， 你睇过 Chila 啦吓， 即系我话睇过一两次咯，最多都系 吓、啊。有啲益又话 Michael 虚有深度啲，当然 Michael 虚嗰啲电影系有深度，你睇完之后咧系带到啲嘢走噶嘛，佢系笑中有泪嘅，好多时候系 系 嘛。你比如话合家欢咁样，啊大家睇过啦，黄百鸣我谂你都睇过啦，同埋呢一个黄祖贤系嘛，郑文雅做嘅，喂。佢嗰套你話唔係佢有冇發人心性啊？嗱，話佢呃保險噶嘛，成個 story 就係話佢喺大陸落嚟，跟住呃保險嚇、啊，跟住呃唔到嚇就誒，佢、又送咗佢翻上大陸啦，咁樣噶嘛係。到最尾係有一個不捨嘅心情噶嘛，即係嗱呢啲咁啊，你咪即係佢講嗰種親情啊，就係想表達係咪嚇？咁佢呢個都係賀歲片嚟噶，係嘛？嗱、啊，你新半斤八兩又係啦，係咪嚇 ？YouTube 有得睇嘅，屌呢啲大家去睇。唔使錢嘅。 咩雞同鴨講都好睇嘅。 咩雞同鴨講就係講阿盧撈走去，即係想移民就想偷師啊嘛，係咪啊？就講佢呢一個嘅阿許冠英就過咗去賣雞嗰度做啊嘛，大家喺度對冚啊嘛，同佢家人就 對隔離街， 就吳啟華啊嘛嚇，大步拍噶嘛。咁你喂呢啲咁你咪係咪即係你睇完之後你帶到啲嘢走啊嘛？係會係嘛？即係你變咗，即係有個信息係帶喺度走。你周星馳佢冇信息唔緊要，因為你夠無厘頭鳩夠好笑啊嘛。 係啊，唔需要帶咗信息噶嘛。 你唔使信息嘅周星馳咧，係，但係你唔好無啦轉型咯。你一轉型喎，你轉型你又自己唔拍，你唔拍唔得噶。許冠文自己都拍啦，屌！許冠文自己都要拍噶，佢自己導演都要自己拍埋一份嘅，你知唔知啊？佢唔演啊，佢就喺度拍。Michael 虛好在咩咧？佢自己導演嗰啲咧，佢會自己演翻嘅。嚇、嗯！嗱、啊、呢、這個緊要啊！你就係一個品牌嚟噶嘛，你就嗰個票房保證啊嘛。 你真係許冠文作品啦、啊。 佢都許冠文作品，但係佢自己有份演。係 佢自己有演。 就係許冠文，主演就係許冠文。你周星馳作品冇周星馳喎、啊，唔得嘅。你即係等於夜間熱線冇神區喎、啊。屌！ 唔 係， 有啲嘢講得好啊。嚇、啊！就如果冇咗你招牌笑聲，都唔係夜間熱線。 系咯嘛，即系你夜间热线冇神区喎，你搵啲第二个边鬼个做都冇人听啦，即系咁解啫嘛。即系我喂，你话我创咗呢个夜间热线呢一个频道，咁啊我得闲又唔做啊咩？ 系又让俾人做， 系又让俾人做，第二个做冇人听你噶啦，系咪先？即系呢个就系阿周星驰佢自己都要考虑咯，佢演戏其实有咩嘢咁 为难佢？ 即我唔知佢又唔係懶嘅，又我唔知佢諗緊咩咯，係係咪啊？ 係咯，佢又唔即係佢又唔算係嗰啲，即係唔係好大年紀啦，佢仲係50几岁啫嘛。 嚇！ 係 咯，佢都仲有能力去演得屌嗰陣 Michael 虛老喎，佢多多聲啦， 係咯， 係嘛？所以係即係當年係呢啲電影。以前許冠文嗰啲好笑噶，唔好講咩啊！喂，最早期嗰陣時，唔好講啊，講到大分個大軍費咁早啊！喂，佢嗰啲咩摩登保鏢嗰啲都啊，嗰啲都幾好笑噶。喂，佢連續幾年啊，嗰、那個票房冠軍嘅以前係嚇，依家就把撚啦！屌你老母，依家你話收幾多千萬啫喺香港嗰度，其實你除翻每張飛，同以前係爭好遠噶。喂，以前一張飛幾多錢？那個票房幾多錢？嗰、那個人次係以前多好多噶。啊！你冇話依家啊啲票房咧，即係打破咩紀錄啦？你個人數有冇打破先？你嗰啲咁嘅票房冚唪唥嗰套《阿凡達》，屌你老母！你個《阿凡達》幾多錢一張飛？又3D 又4D， 係咪先？百鳩幾人一張飛？你點對啊？你西片始終係鐵達尼號啦，係咪啊？即係你話講冠軍啊？喂，嗰陣時啲人冇嘢做，1997年係咪啊？喂，走入場睇3、4次都有嘅嚇、啊，即係嗰個票房。即係嗰個票房係過億㗎，鐵達尼 上映咗差唔多成年添啊！ 喂，上映差唔多成年，嗰個係哐哐聲啊！即係你敲落去真係，人哋嗰個係實牙實齒係1億嘅，你嗰啲屌你嘅老母，你賣200几蚊一張飛，百几蚊一張飛《阿凡達》 系 又 咪啊？ 要咩 2D 又 3D 又 two 又 D 又 4D three D，屌你个老味，又要戴眼镜睇，又乜又柒？喂，你嗰个有几多人先？你同翻当年比有几多人先？嗱，以前 Michael 去嗰啲，喂大把，我哋又系睇许冠文长大噶啦。喂，以前嗰啲佢话收，喂收百零万、200万、600万，系咪一路升上去？喂，佢嗰阵时收最劲嗰套咧就摩登保镖，系嘛？1,700万，系嘛？即系嗰阵时80年定咩嘢嘅时候，81年，哇，好劲噶啦！你知唔知啊？ 八隻連千 八一 七 年嘅 百 千七 喎， 万、哦，嗰阵时一层楼系20几万嘅，你依家再对翻啦，你话依家收几多钱啊？嗱，我当你无间道系嘛，你都系收6,000万啫嘛。03年嗰阵时啊，梗系见使啦。你依家啲电影收6,000万，边度赚到钱嘅？呢都唔系钱嚟噶啦。你个依家啲电影收6,000万，简直就冇乜钱赚嘅，就系 即系其 尽 实 白 成 扣。 本费都差唔多嘅，嘅制作费。 你除非极低成本，大家喺度练下对白嗰啲就得啦。你冇乜特效嗰啲就可以赚钱咯。但你赚得几多？喂，大佬，依家一层楼系嘛，住得好啲啊，都揦埋要2,000万噶啦，系咪先？住得好啲嗰啲，你唔好讲嗰啲普通小型单位啦，系咪？ 系， 喂，但系以前讲紧喂嗰阵时收1,000几万系好劲噶啦，同埋系好多人次噶，系好唔同噶啊！即系咁，简直系两个世界嚟噶吓。即系换了人间噶，真系你话依家拍电影赚钱，所以啲人咪要前仆后继啦，或者前赴后继啦。我中意用仆字，因为佢哋仆街咁仆到去大陆啊嘛。你前仆后继咁翻大陆嗰度要搵食咯，所以啲人咪就系要吓，因为嗰个市场大啊嘛，咪睇你香港人唔起咯吓，就系咁咯。 周星驰都系咁啦。 咁你周星驰见大陆嗰度票房仆街，你咪又要翻翻嚟嗰度宣传？屌你咁啊！如果佢喺大陆嗰度收几廿亿，你閪你香港人啦，死啦！我使乜理你香港观众感受啫？好简单啫嘛。如果佢嗰套新喜剧之王喺大陆有收10亿嘅，佢使乜翻嚟同你喺度嚟做路演啫？使乜同你宣传啫？佢 佢 使 使 乜 佢 当 搵 场？ 翻俾张柏芝配音 啊！屌你咁啊！佢使乜咩啫？佢啊，根本佢自己都知道呢套嘢系涉奇噶嘛。佢跟住搵翻你香港啲人嚟配音啦吓，点知真系票房仆街喎？咪直头要粉墨登场去，即系拉抬嗰个票房咯，就系咁解咯吓。但系唔得嘅，始终都要你演出先得噶。哇，即系依家睇下咧，YouTube 嗰度真系仲有1,400亿有收听话，依家点几钟。咁啊，但系咧，Facebook 咧就真系狂跌啦吓， 大跌啊！Facebook 大跌啦吓。有啲又话我哋拉埋一齐讲，冇得好讲，咁啊唔紧要嘅，你唔中意听呢个话题吓。即系，但系嗰阵时系真系，啊，有啲人话我哋好主观啊，唔紧要啦，可能你好中意周星驰啦吓，咁 咁我 啊， 哋都好中意周星驰嘅，其实 唔，我哋好中意周星驰系以前嗰个咯， 系 系 以 佢 前 拍《 嗰 少林足球》之前嗰个咯，你拍一拍《少林足球》有个赵薇咧，已经系把撚啦，我都已经觉得，唔系你好多人话赞佢下咩拍得好咩，我唔系话佢拍得唔好啊，但系佢嗰个重心已经由你香港转咗到大陆啦嘛。 好明显唔系拍俾香港观 好 众 明 睇 显唔系 嘅。 拍你睇嘅，深圳拍噶嘛，嗰套已经系啱唔啱啊？好简单啫嘛，即系我唔系话喺边度拍就拍俾边个睇，我唔系咁嘅意思。你唔好喺度嚟断章取义。不过呢，佢好明显由嗰一套电影开始，个重心就已经唔肯喺你香港度发展噶啦。啊，呢个冇得呃人嘅啦，你哪怕你几勇周都好，勇周派都好，你都要承认呢个客观嘅事实噶啦。吓，你唔 即系 赞 话， 我 即 唔 系 紧要 少 嘅。 林足球，其实佢应该系试水温嘅， 系， 系啊，佢系成功咗啊嘛， 佢成功咗，咁所以佢咪全面系翻大陆嗰度拍咯吓， 系， 咁冇所谓噶。嗱，有啲益友就话佢做唔翻小人物角色，梗系做唔翻啦。即系等同依家你仲点样拍到一套叫做《精装追女仔》出嚟啫？你叫阿曾志伟做翻下巴喎，佢以前就系伟仔嘅伟哥，系咪点同啫？系咪先？即系已经系嗰个。 你叫阿陈百祥做交通灯， 咁啊，你叫翻阿陈百祥做交通灯，佢都睬你有味啦，咁简单啫嘛，吓。香港冇票房保证啊，咁啊唔知喎，呢个系吓，你香港你而家仲有咩电影？你可以上到几多钱啊？最多6,000万，有冇超到6,000万嘅？近年系 都 讲紧系唔系西片嗰啲喎？ 真系唔知喎。 啊，嗱，Andy 峰话佢话好简单啫，佢问下自己话《少林足球》同国产007边度好笑啲？呢都唔系问题嚟噶啦。如果答你《少林足球》嗰个唔系香港人嚟嘅，我谂，你一定系国产007好笑啲噶啦，系咪啊？啊， 呢个必然嘅啦，系吓。咁啊，我、啊哦、有个益友啊唔啱听我话，有人懒惰拜拜咁啊咁小气嘅你真系 冇所谓啦， 吓，唔系呢啲 你可 讲 以做月周星驰嘅， 呢啲讲下嘅啫，你咁 听 捻多话 讲 周 下 星驰把捻咩？ 讨论 佢 下啫。 都唔捻识你，唉，佢唔捻识你噶啦，你咁拥护佢把捻咩？同埋佢都唔当你香港人系啲乜嘢噶啦，依家佢好明显就系拍俾大陆人睇噶啦，你睇佢嗰个美人如意都已经系啦，系 个 嘛？ 长江7号都系啦， 长江7号已经系啦，系 个 嘛？ 名都已经系， 唔见佢把维港7号都多余啊，真系。